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弟子园低叹一口气，看向沉默不语的寒夜。 好一个算无一策，不愧是嘉宁帝的儿子。寒夜，西北之战是我输了。 无论最后战局如何收场，君家和帝家的关系以及实力都无法再隐藏。本以为是生死相托的并肩而战，他为三国之战倾尽全力，却在这场韩帝两家的博弈里满盘皆输。骆明熙说得对，他和韩烨从11年前开始就是死局，早已无法可解。他和韩烨的情谊终究赢不过天下江山和至尊地位，是他心存希望，与人无尤。弟子园眼中的淡漠伤感似是触动了韩烨，韩烨薄唇紧抿，一句辩驳都没有。面对事实，他亦无话可说。恰在此时，无数道刺耳的惊雷声在府外同时响起，响声划破天际，整座城池都似被撼动。三人同时透过窗户上细小的缝隙朝外看去，绛红的雷光染遍了半城天空，烈马嘶鸣与剑戟兵戈之声在府外依稀传来。梧桐阁外，本该闻讯前来报信的侍卫们却不见一点动静，安静窒息的莫名诡异。 府外的铁甲军暂时被拦住了，现在是我们逃出去的最好机会。我不会让一城百姓死在我们手里，要么你取莫天性命，我立即让帝家死士退守城外，不再管城内之事。待铁甲军腾出手来为辅，你失去了北秦王为人质，我们必死无疑。要么我们以北秦王为人质出城，他活我们活，满城百姓也活。寒夜，我最后一次把命交给你，从此以后我弟子园对你再无半点信任。 君县城位于漠北边境，百年来无论王朝更迭，其边塞要地的防守地位从未改变。当年建城之人就是考虑此点，把主帅府建在主城最后方，以图将其最后的抵御之力发挥至完美。城内只有一条官道可由城外长驱直入主帅府，其余路径皆分散于城内各处。君县城为漠北最难攻克的城池，除其高达数丈的城墙和护城河外，城内错综复杂的地形与建筑亦是原因。是以城外的主将屠峰在接到连兰清的密令后，当即下令让20000铁甲军化整为零，分散成小股队伍，迅速从各巷道赶赴主帅府。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这支北秦王和连兰清最为依仗的助力，却在奔赴师府的途中遇到了出其不意又惨烈至极的阻挠。每支北秦骑兵所过的巷道上都埋满了火药，火药被引燃，烈马受惊，奔驰的骑兵惊惶中从马上跌落，军队顿时被冲散开来。恰在此时，数道长啸声在城内此起彼伏，呈接应之势接连响起。还未等深陷轰炸中的北秦骑兵回过神，巷道四周的房顶上无数道铁剑已成罗网状朝地面上飞射而来。不过片刻，惨死在马蹄和铁剑下的北秦骑兵就已不计其数，偌大的军县城在绛红的火光下陷入了爆炸和惨叫声中。原本因双路劫出门在外的大境百姓，除了最初的惊慌外，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回过神，镇定地躲回家中或附近安全的宅所。不少尚有武力的大境青年在脸上系了块黑布，躲在角落里悄悄对落单的北秦骑兵敲起了闷棍。对于在敌国占领下屈辱又战战兢兢生存了一年的百姓，这一刻他们等得太久了。几乎是顷刻间，被掩藏在这座城池下近一年的虚假和平被两国百姓毫不留情地用鲜血和屠戮撕碎。 主官道上，四周巷道里的爆炸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屠峰一刀劈退一个黑衣死士，抹掉脸上的血水，黑沉的脸上满是愤怒和意外。官道上厮杀的黑衣死士不过数百，却个个以一敌十，勇猛无畏。这群突然冒出来的死士简直如幽灵一般，况且提早埋下满城火药绝非一日之功，阻击的飞剑更是用精铁铸成，合纵袭击之势连一般的军队都难以做到。这群人不只是死士，更像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如果施家一开始就有这股私兵，一年前的夺城之战不可能如此顺利。 将军，军营传来消息说咱们的粮仓被烧了，战马也被人在混乱中放走，还有不少黑衣人潜进了军营，他们不止四处放火，还专门挑咱们百夫长以上的将领截杀。袁副将说不能弃军营安危于不顾，还说连将军只下令20000铁骑入城，他不能随便动用驻兵。 回营调兵的小将一身是伤地退回屠峰身边，满脸沮丧。袁硕是德王的七舅，平时好大喜功，最爱打着德王的旗号作威作福，虽平日里受连兰卿制衡，却从不把屠峰放在眼底，想不到如此关键时刻却阳奉阴违，坏了大事。屠峰气得咬牙切齿，他看着官道上越战越勇不见半点退缩的黑衣死士，大吼一声： 传本将令，全力前进，围住主帅府，生擒大晋太子，若欲阻挠，杀无赦。 他就不信20000汉勇骑兵还杀不绝区区千来个死士，就算是用命填，他也要填出一条到师府的血路来。屠峰一边怒吼，一边挥舞着大刀朝正在厮杀的黑衣死士冲去。屠峰的悍勇和活捉大晋太子的豪言感染了彪悍的北秦将士，他们体内的血性被唤起，一扫刚才的惊惶，慢慢集结成队，恢复了平日的战斗状态。整座城池陷入了血战之中，让两方人马拼死而战的漩涡中心却平静得让人诡异。师府内，身披银白战甲、手握长戟的将士层层围在梧桐阁外，肃杀的气息笼罩着整座主帅府，害得格外茂密的梧桐林里飞鸟绝迹。梧桐阁内院的院门处，肃杀的铁甲军前放着一方木桌木椅，桌上清香的一品茶袅袅生烟。连兰青一身湛蓝长袍，一手轻扣桌沿，一手端杯轻抿，他神色平静，半点未受府外绵延不绝的爆炸声和砍杀声影响。连兰青身后，原本奉命守卫梧桐阁的侍卫统领涂山满脸沮丧地跪着，垂着头小声向连兰青禀告北秦王入阁后发生的事。 将军，陛下拖着那位小姐入了阁，严令我们不得靠近，期间卓玛送了一壶热茶进去，里头就没有动静了。门口守着的那个丫鬟在将军您来之前说要去方便方便，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涂山越说头低得越厉害，都快把脖子给埋进头盔里了。连兰青朝阁门口跪着的卓玛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小丫头吓得瑟瑟发抖，不住地点头。 将军，我进去的时候公子和那位小姐都好好的。 涂山，救回陛下后去你兄长处自领30军棍。 连红立在连兰青身旁舒了口气。涂海、涂峰、涂山三兄弟是北秦朝内有名的将门涂家的子孙，三人因仰慕连兰青而归于他的麾下，涂家是如今连氏崛起的最大助力，如此处罚虽重却不伤命，也算没有寒了涂家的心。他朝安静的诡异的阁内看了一眼，俯下身低声进言： 将军，咱们为何不令高手从地道前进阁内杀他个措手不及？若是他们从地道内逃走，那陛下和西小姐…… 涂海领了两个侍卫入地道截杀寒夜，不仅没有寻到寒夜的踪迹，反而身中数箭被亲卫给抬了回来。连兰青接到消息后没有搜府，而是在第一时间就下令调集所有铁甲军围了梧桐阁。事实证明连兰青的猜测是对的， 阁外数千铁卫围诸，杀气震天，阁内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显然是出了事。 你看见涂海的伤势了？地道那机关丛生，以他的功力闯进去，也是九死一生才逃出来，其他人又能如何？地道的出口已经被封住，有陛下为人质，他们会用最正大光明的方法出来。至于那位西小姐，陛下警觉心非常，功力又不在我之下，能在阁外侍卫毫无所觉下制住陛下，你以为一个寒夜就能做到？还有他的丫鬟莫名其妙失踪又如何解释？桑延从不离陛下身边，这次却不知所踪，也很是蹊跷。 将军是说西小姐有问题？ 那个自称朗城西云幻的女子恐怕不简单，那般气韵神采，还敢单枪匹马闯进龙潭虎穴，绝非常人。 连兰青话音未落，吱呀声响，梧桐阁正房的木门被推开，漫天红光下，三道人影从里面缓缓走出。莫天脚步虚浮，额角血迹未干，神情苍白，却不带半点狼狈。在他身后，寒夜和弟子园并行而出，神色沉静，仿佛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三人脸上对阁外连兰青领重兵所为的现状没有半点意外，想来早已猜出阁外局势。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